听庆诊的语气，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。王富贵在一旁小声感慨道， 有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难如登天，但对于他们那个世界的人来说，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吧。 罗兰说道， 答应你的事情我们庆氏肯定会做到，这么大一个财团还能骗你们几个流民？ 结果这时候王富贵忽然开口对罗兰说道， 小苏救了你的命对不对？ 罗兰诧异中说道， 对啊。 罗老板是大人物， 王富贵眼中透露着精明， 您的命是非常值钱的，光进壁垒可不够啊，传出去给人家听见了，还觉得咱庆氏财团小气了。 当初王富贵跟着任小素逃离集镇的时候，就曾向任小素表明自己的价值，而现在展现自己价值的时候到了。其实王富贵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缺陷，他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跟罗兰这样的大人物讨价还价起来会显得很低级，甚至罗兰可能内心会嘲讽他是乞丐端着金饭碗。但是没关系，王富贵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帮任小素争取一切有利条件，为此他可以不要脸。刚才庆诊与罗兰的对话让王富贵意识到，其实获得壁垒居住资格对这些大人物来说并不算什么，所以是不是还可以再要点什么出来？ 你们还想要什么呀？ 罗兰放松地坐在车斗里看着王富贵， 可别狮子大张口啊。 王富贵一听这话就觉得有希望了，他说道， 一间商铺，您庆氏财团在109壁垒里肯定有不少财产，给我们一间商铺应该不成问题。 罗兰轻描淡写地说道， 我的命不值一间商铺。 王富贵愣了一下，这样说话就有点不要脸了呀，他一个流民可以不要脸，怎么着庆氏财团的大人物也不要脸呢？事实上王富贵不清楚，财团才是这世界上最不要脸的那一批人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成为财团。只听王富贵问罗兰道， 您弟弟刚才说他欠任小素一个人情一条命对吗？ 罗兰无语了， 你想说什么？ 王富贵问道， 您弟弟的一个人情一条命值不值一间商铺？ 罗兰沉默了半晌， 值。 他自己可以不要脸，但提到庆诊这脸他却不能不要。罗兰说道， 我会给你们准备一间差不多的商铺，但我们庆氏财团从此便不欠你们什么了。 好，任小素果断答应道，这也算是让他们在壁垒里面有了一个稳定的产业，这铺子就算他们不做生意，光店铺的租子估计都够他们日常生活了，更何况他答应过王富贵要把杂货铺重新开起来呢。然而王富贵似乎有些意犹未尽，他对罗兰说道， 那您觉得您这五个部下的命值啥？ 罗兰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， 哎呀，你不会一口气说完吗？我给你们一间大铺子好位置，不要再跟我说其他的了，你再说我现在就死你面前好不好？ 王富贵还想说啥，但任小素拉了他一下，见好就收啊，真要给罗兰逼急了，等他进去壁垒后直接反悔，任小素他们也没什么办法。任小素当初选择救唐周等人，就是因为他发现罗兰有些重感情，所以救下唐周等人一定能让罗兰感激的。这时任小素忽然看到对面的陈无敌正不怀好意地看着罗兰，似乎想要当场斩妖除魔来着。他发现陈无敌的样子有些变化，但一时间又看不出到底是哪里的问题。等等，任小素问道， 哎，无敌，你这头上是金箍吗？这金箍哪来的？ 他能很肯定地说，在今晚之前陈无敌头上都还没有这个金箍呢。任小素怀疑这也是陈无敌自己幻想出来的，可这金箍与那金箍棒不同，竟是不会消失。 金箍是菩萨给的，师父你不知道吗？ 陈无敌一副你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模样。任小素回答， 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要问你的不是这个呀。 任小素打算搪塞过去，毕竟他现在的角色是三藏法师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徒弟的金箍是从哪里来的呢，对不对？然而就在此时，陈无敌认真地看着任小素。 师父，你还记得紧箍咒怎么念吗？ 任小素都差点崩溃了。 我上哪知道去？ 原著里观音转述给唐僧的时候也没说具体内容啊。任小素看着陈无敌期待的眼神，他试探道， 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 陈无敌忽然抱着自己的脑袋， 哎呀，师父别念了，师父别念了。 任小素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啊，他寻思着，陈无敌你还挺配合呀。这时他发现其他人竟然用诡异的眼神看着自己，还有些学生竟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中，这菩萨怕不是个说相声的。罗兰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他想不明白陈无敌这疯子为什么会认任小素做师父。你要非让他相信任小素、陈无敌、王富贵、王大龙都是唐僧四人转世投胎，他宁愿现在一头撞死在车里。车子一口气开出了几十公里才慢慢停歇，罗兰问道， 咱们敢休息一下吗？狼群会不会追过来？ 这时任小素才想起狼群的诡异之处来，他想了想说道， 休息一下吧，现在就一个人能开车，累着他也不好，而且如果狼群想要追上来，恐怕车一直不停也跑不过他们。 其实任小素心中一直有个疑惑，他曾以为狼群回到了113壁垒的废墟那边，所以才迟迟没有攻击难民，可现在看来狼群一直逡巡在他们的左右，甚至还曾经超过了他们的队伍。可是狼群为何没有攻击难民队伍呢？解释不通啊。除非这人群中一定有狼群不愿意攻击的理由。当众人休息的时候，任小素找到一处山坡，想要眺望一下四周，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狼群的踪迹。然而当他走上山坡的时候便愣住了，任小素竟然发现狼群真的就在附近。只见银色的狼王站在荒野之上，静静地凝视着他，连荒野上的风仿佛都为他停止了。但是很意外的是，任小素这一次并没有发现狼王的攻击意图，对方只是静静地看他一眼，然后反身朝荒野里跑掉了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那狼王壮硕无比，任小素大概估量了一下刚才狼王身边的一些灌木丛之类的参照物，他赫然发现，如果自己没有估算错的话，这狼王已经是比一头牛的体型还要大了。为什么呢？这狼群跟在他们的身后有什么目的？之前任小素就曾感觉有些不太对劲，狼群不敢穿过峡谷，可是任小素从峡谷后面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竟然一直守在那里。当时任小素寻思，会不会是去年自己从他们嘴里逃脱，让他们有点记仇来着，但现在看来好像情况更加复杂。不管了，任小素心想，只要狼群不来袭击就是好事，至于到底为什么，自己也不打算深究。也许还有一天的时间，他就要跟着荒野说再见了，他将进入曾经梦寐以求的壁垒，过那种不需要提心吊胆的日子。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，任小素答应过颜六元，一定会带他过上好日子的。回到车子边上，所有人都在下车活动，毕竟车里虽然不算太挤，但闷在里面总会有些不舒服。这时王富贵找到任小素，他郑重说道， 谢谢你小素， 谢谢你带我们父子俩进壁垒。 来自王富贵的诚心感谢，加一。 任小素看着王富贵说道， 咱们之间就不用说这种见外的话了，不光进壁垒，咱们还要把你的杂货铺重新开起来。 结果这时候王富贵摇摇头， 不是我的杂货铺，而是你的杂货铺。你听着小素，那是你用命换回来的，我以后给你当个掌柜就行，别无他求，记得给我工资开高一点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王富贵面对这么大的利益都能推辞。就在王富贵继续思考怎么说服任小素的时候，却听任小素感动地说道， 行，就听你的。 果然还是王富贵认识的那个不要脸还爱钱的少年呢。不过这时任小素补充了一句， 这店里有你三成股份，你那些抗生素卖出去的钱也归你自己。 这股份也不是白送，首先任小素自己并没有什么经营店铺的天赋，而王富贵却经营了一辈子，所以任小素觉得专业事还得专业人去做，自己也好干点其他的事情。其实任小素现在最想做的事不是赚钱，而是去上学。罗兰这边趁着任小素走开的空档，眼睛一直不停打量着陈无敌。要说他对陈无敌已经挺熟悉了，不管是陈无敌的作息或者是陈无敌的喜好，早就有人将资料给了他。曾经罗兰还挺羡慕自己那位弟弟的，毕竟那位弟弟还有超凡者做保镖，想想就爽啊。但可惜的是，庆枕麾下军营里出现了一个超凡者，但罗兰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而现在罗兰在发现陈无敌竟然能独自解决三头实验体之后，便动起了心思。要知道这陈无敌是个傻子呀，他堂堂庆氏财团大人物，还哄不住一个傻子。任小素并没有在罗兰面前展露过自己的超凡能力，所以在罗兰眼里，那个任小素也不过就是个身手好点胆子大点的流民，凭什么能有陈无敌这么厉害的超凡者做追随者，而且还是师徒关系。他罗兰比任小素有钱，长得又比任小素帅，还是财团的大人物，拥有别人想象不到的权利，自己这种人才应该拥有陈无敌这样的追随者呀。罗兰想到这里，便凑到陈无敌旁边乐呵呵笑道， 那个无敌啊，你看你师父那么穷，不是以后跟着我混？ 陈无敌瞥了罗兰一眼说道， 哼，我不想跟奔波爸说话。 我是他妈奔波爸，这事过不去了是吧？精神病人的思路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能不能正常一点啊？ 这时任小素回来，他看到罗兰凑在陈无敌身边便笑道， 怎么你也想去西天取经？你要真愿意的话，我们还缺一匹白龙马。不行，你这样子也不像白龙马。 说着任小素回头环顾四周，当他看到王大龙的时候眼睛一亮， 哎，我们还缺一副扁担和两个筐，要不你当竹筐吧。 罗兰被气得转身就走，他忽然感觉自己因为不够神经而和任小素他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清晨的时候车队准备重新启程，这一次他们准备直接奔向109号壁垒。之前罗兰他们车子坏掉的时候，他们都把坏掉的汽车里的油给倒腾到了没事的车子上面，所以油箱里的油完全足够支撑这段路程。任小素幻想着自己居住在壁垒里面的样子，他忽然问江吴和他的学生道， 壁垒到底是什么样子？ 江吴想了想回忆道， 学生们可以在壁垒安心的上课，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还会抱着篮球去操场上挥洒汗水，女孩子们看到自己喜欢的男孩会为他们欢呼，而老师其实知道他们已经萌生情愫，但有时候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当然大部分老师会喊来他们的家长。 喊家长？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 喊家长干嘛？ 让家长责罚学生呀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 还好我没有夹着。 这句话给江无噎了一下，他愣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句话接下去，但不知道为何他又有一点心酸。原来这少年生活在这荒野废土之上，是如此的无依无靠。任小素喊道， 都上车吧，出发了。 然后他看到罗兰面对他们来时的方向鞠了三躬，给那些为他战死的作战旅士兵。其实一路上罗兰并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悲痛的情绪，就好像非常乐观似的。但任小素看到这一幕时，忽然感觉罗兰没表现出来悲伤，只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很软弱而已。 前面可以看到极震了。 严六元趴在车斗里面，透过驾驶室与车斗中间那块透明玻璃往前方望去，他眼中闪烁着光亮。听到这话，原本车斗里打盹犯迷糊的人全都清醒了。这一路上大家并不好受，一天的时间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，而且还得担惊受怕。他们都很担心，万一狼群或是那可怕的实验体又追上来该怎么办呢？到时候就算有陈无敌这超凡者，恐怕也挡不住那么多实验体吧。虽然任小素给他们说应该没事了，但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忐忑。直到他们真的看到人类文明的那一刻，大家心底终于涌起一种感动，那是劫后余生之后的幸福感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当然也有人诧异，例如罗兰和江吴都在思考，为何也没见任小素做什么，但这少年就做出狼群不会再来攻击的判断，而且狼群还真的就没来。这一路上，江吴已经体会过太多次了，流民少年宛如先知般的做出了太多正确的决定。实验体来袭的晚上，他若不是带着学生提前跟上了任小素的脚步，恐怕现在大家也都死在那里了。一场逃难之中，严六元、小玉姐他们始终没怎么遭难，其他难民都没带什么东西，所有人里也只有任小素这边五个人还带着整齐的行李，分明是早有准备。这让江武有些羡慕严六元他们，如果有任小素带着他和学生，恐怕他们会少遭很多罪吧。当然他知道任小素没这个义务，而且对方已经帮过自己太多事情了，比如寻找食物，比如这次让他们上车。江无深知自己和学生们能够活着来到109壁垒都是任小素的功劳，他转头对学生们说道， 都来谢谢任小素，你们要明白是因为他你们才能活着到现在。 学生们听了之后看向任小素，这个同龄人流民确实令他们由衷的佩服。 谢谢啊。 来自谢广坤的感谢加一，来自成河的感谢加一，来自 任小素眉开眼笑起来， 太客气了。 没过一分钟，任小素数着人数忽然说道， 哎，你们俩还没感谢呢，抓紧时间啊。 江无哭笑不得，虽然他很感谢任小素，但有时候他确实觉得任小素的脑回路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运兵卡车就这么一路从集镇中间的道路驶向壁垒闸门，严六元趴在车斗后面朝外面看去， 哥，这里和咱们集镇差不多啊。 所谓的差不多，大概是指一样的窝棚，一样的生存状态。但任小素以前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寒酸，如今看到却觉得亲切。要知道他和其他人还不太一样，他走了一趟径山之后还没来得及休息就遭遇了壁垒灾难，所以他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没有踏踏实实休息过了，就算是意志极为坚定的他也有些疲惫。江武犹豫了一下问道， 你们以前也是生活在这种地方吗？ 壁垒人都知道壁垒外面有个极镇，但极镇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不清楚，因为不是谁都可以进出壁垒。所以在江武以前的想象中， 他以为集镇就是楼房低一些破一些，却没想到这里连楼房都没有，大部分住的地方都破烂的不像话了。原来他们一直都生活在童话里的天堂，而任小素他们则活在地狱。小玉姐笑眯眯地说道： 嗨，不过也没有那么苦呢，我们小素还是集镇上的代课老师，这次壁垒如果没事，说不定还能成为新的教书先生。 这句话让江吴更诧异了，他看向任小素，说实话他只觉得任小素厉害，但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还是一位老师。一瞬间，任小素在他心中的形象便越发的高大起来了。这就是社会身份所赋予的社会地位。如果任小素只是个卖药的，那他肯定无法收获尊重的目光。罗兰没好气地跳下车子，他越看任小素就越气，明明就是一流民嘛，结果又是超凡者当徒弟，又有漂亮女老师目光锁定。他威风凛凛地走向闸门，对门口的人喊道： 让陆远出来见我。 门口那人看样子是集镇的居民，对方看着罗兰愣了半晌。 陆远是谁？ 罗兰脸色顿时就黑了，他喊道： 我，这集镇的管理者呢？赶紧给老子滚出来。 任小素这时也跳下车子，一眼就发现了集镇管理者的身影了。毕竟集镇管理者的气质和衣着跟流民完全不同，他朝对方说道： 我们是113号壁垒过来的，这位是庆氏财团罗兰，去禀报你们的壁垒管理者吧。 说完，任小素回头对颜六元他们说道： 你们不用下车，等会儿车会直接开进壁垒去。 江吴愣了一下，因为任小素说话的时候眼神往他这边转了一下，他瞬间意识到这是任小素在暗示他什么。之前罗兰答应的是让任小素、颜六元他们五个人进入壁垒，可没说让江吴和学生们一起进去。如果真有人较真的话，搞不好江吴等人以后就变成流民了。但现在有罗兰这面大旗在，大家坐在车上直接进入壁垒，谁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兴许109壁垒的人只当这一车都是庆氏财团的人呢。按常理进入壁垒是要检查身份的，但任小素就是要赌，那位陆远不敢检查罗兰。这种时候，高高在上的壁垒管理者就像是生存在各个财团夹缝之中的可怜虫，谁也不敢得罪。任小素说完话就回到车上闭目养神了，而罗兰和唐周等人则站在下面等陆远出来，这一等就是一个小时。不知道为啥，任小素总觉得这罗兰摆谱的样子极像他弟弟庆振，在任小素眼里，这俩人嘚瑟起来的样子简直是一样的，就是罗兰的逼格总感觉要比庆振低一点。毕竟庆振当初身边作战人员林立，凶悍气息扑面而来，而任小素初见罗兰的时候，罗兰就已经很狼狈了。当然，任小素还不知道庆振的人设已经被自己崩了，这也是庆振执意要全面通缉许贤楚的原因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壁垒的闸门终于缓缓打开，那厚重的门被墙壁里隐藏的绳索向上拉去，这墙里巨大的脊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任小素豁然转头朝门内望去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渴望地打量着那个世界。以前113壁垒的闸门也经常开启，但任小素从来都很克制自己不去看向那一切，因为这世上的日子有苦有甜，他怕自己看到那个世界以后便日思夜想。曾经颜六元想偷偷往里看，但也被任小素制止了。那时候任小素说以后一定会带颜六元住进壁垒里面，但其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辞。而现在他们也将属于那个世界了。壁垒里出现了大队人马，一个风神俊朗的中年人大步迈出，他笑着迎向罗兰。 哈哈，罗老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 结果罗兰阴沉着脸色， 一句有失远迎就完事了？ 陆远笑着连声抱歉。 哎呀，我这边接到庆老板通知，就让人马不停蹄地去接你， 但他们也失去了联系，不然我早就等在这儿了。 此时罗兰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直接朝109壁垒里面走去。他对着卡车挥挥手， 上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忽然间，陆远高声道： 慢着，车上都什么人，得下车接受一下检查吧。 下一刻，罗兰转身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陆远的脸上。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我测试了车也敢查？ 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是陆远，这是109壁垒的管理者。这一幕让任小素有点意外，他没想到罗兰忽然如此暴力。直到这一刻，罗兰才终于有些像一个他想象中的财团大人物了。但其实这一路跟罗兰相处之后便很清楚，这并不是罗兰的本性，或者说这其实是罗兰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壳，他需要别人畏惧自己。难怪当初113壁垒里的人一听罗兰的名字都会那么敬畏。事实上，任小素不知道的是，113壁垒的管理者老刘也不过是由庆枕一句话便决定了生死命运，如今已经死在了流放前往178壁垒的路上。不过任小素忽然觉得这罗兰有点意思，因为这一次罗兰是为了带他们进入壁垒才这么做的。要知道车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任小素队伍的六个人，还有江武与他的20多个学生。那中年人被扇了一耳光后站在原地半晌不语。罗兰似笑非笑地说道： 怎么了陆远，忘了自己是谁了？ 陆远低头： 没忘，罗老板里面请。 他甚至没问自己派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跟着回来，这对他来说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任小素坐在车斗里静静地看着，原来这就是财团的权力与底气。这时从壁垒里又走出几个人来到罗兰身边，恭敬道： 江老板，让我们在这里等您。 罗兰挑了挑眉毛： 我弟弟的人？ 是的。 罗兰眉开眼笑起来： 行了，带路吧。 说到这里，他转头对陆远说道： 你该忙啥就忙啥去吧，晚上我让人把身份信息带给你，你给我制作20几个居民信息卡送过来。 陆远客气道： 好的，明白。 说完罗兰上了前来迎接他的越野车。任小素在车斗的阴影里看着卡车一点点驶入壁垒，而那位陆远在壁垒外面静静地站着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当车辆驶入壁垒之后，颜六元就趴在车后面感叹： 哥，这壁垒里的街道好干净啊。哥，壁垒里的楼都好高啊。 在集镇里只有平房没有高楼，而这里两三层的楼房随处可见，甚至更高的5-6层也有。不过任小素想告诉颜六元的是，他还曾在静山那座废弃城市里见过更高的摩天大楼，犹如一柄剑一般耸立云霄。见过那一幕之后，任小素便发觉壁垒里的高楼好像也还差点意思，毕竟人类文明终究是倒退了许多。江武静静地看着颜六元，仿佛看花了眼一般，但他内心里没有丝毫好笑的念头，而是觉得原来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对流民来说是那么的稀奇。颜六元惊奇道： 哥，这壁垒里的植物还真不少，道路两旁都种的有。哎，等等，哎，你看那边还有一大片草地。 那是公园。 江武为颜六元解答： 壁垒里的人们饭后可以在这里散步，夜里还会有大婶在这里跳舞。这年代录音机都比较稀有，哪个大婶能拥有一台播放音乐的录音机和磁带，那他就会成为舞队里最耀眼的人。 颜六元点点头： 哥，你看那片草坪上坐着一对妇女，正在彼此喂东西吃，真是有爱的 等等，他们怎么进让了？ 江无面色古怪地说道：“ 那不是妇女。” 就在这时，一辆外形奇特的车子从卡车旁边飞驰而过，经过时，那车子的引擎轰鸣声掀起了一波波声浪，车里坐着一个头发有些稀疏的中年人。任小素对江无好奇道：“ 这车怎么没顶棚啊？” 江无想了想说道：“ 这种叫敞篷车，是壁垒里有钱的人才能开的车子，也是壁垒里身份的象征之一。” 任小素感慨道：“ 有钱真好，连头发都是敞篷的。” 江无愣了半晌，因为他硬是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这一刻，任小素总算明白，难怪壁垒里竟然还有洛心雨那样的明星存在，原来壁垒里的人过的日子比他们要幸福多了。这些人也不用去面对野兽，也不用汗流浃背地扛上一筐筐的煤走出矿洞，他们只需要在壁垒里做一些体面的事情就能获得资源。壁垒外的流民就像是工蚁一般，养活了十多万个蚁后。任小素听张锦麟说过，113壁垒外面的流民还算少的，有些地方聚集着大量的流民，种植农作物或者参与工业制造，甚至有大型的人类聚集地里全是流民。当然，这些大型人类聚集地也一样掌控在财团手中。忽然间，任小素看到道路地面上有几条铁轨镶嵌在地里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电车的轨道，居民们每天可以乘坐电车上班下班。 车辆还在继续前进，壁垒内的一切事物对于任小素他们来说都是新鲜好玩的，虽然有些事情给他们的感觉很古怪。其实任小素偶尔在想，如今荒野上是越来越危险了，虽然109壁垒不像113壁垒那样遭遇可怕的地震，但万一哪天也出事了呢？可这壁垒里的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战斗的事情，似乎这些事情都是财团的，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似的。这要是真出了事，这些壁垒人在荒野上没有半点生存能力。卡车行进的时候，颜六元一直探头朝外面看，但壁垒里有些行人看到颜六元肮脏的模样，眼神中便透露出一种好奇和怜悯，不是嫌弃就是怜悯。他们仿佛在无声地说，这孩子好可怜。当颜六元接触到这样的眼神之后，他眼里的兴奋便慢慢收敛起来，身子也坐回了车斗里面。他和任小素从来都不需要谁来怜悯，他们过得也一点都不惨。 哥，要不咱们还是回集镇上。 颜六元已经迅速有了不适感。 别说胡话， 任小素说道。不过他顿了一下之后又说道：“ 如果实在住不惯，我就想办法陪你出去。” 颜六元开心地点头。 嗯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任小素回头看着江无他们：“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 任小素他们的生活暂时没什么好担忧的，毕竟他自己手里握着大量的黄金，而王富贵又携带着大量的硬通货药品，总不至于饿死在壁垒里面。而且他们还要从庆氏财团手里接管一间商铺，住的地方也解决了。江无听到这话也陷入纠结，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。这时唐周笑道：“ 这个就不用担心了，等居民身份卡拿到以后，我们就会安排你们入学，江武老师可以继续当老师，学生们也可以继续上学，到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还能领补贴，生活的事情完全不用担心。” 任小素诧异道：“ 你们有这么好心？”“ 我们这不是什么好心，既然一起经历过生死，好歹也算是共患难过，我庆氏财团不至于这点小忙都不帮。” 王富贵好奇道：“ 可 这不是李氏财团掌控的壁垒吗？你们说话算数不？ 唐周笑道， 李氏财团还不至于因为这一点小事儿跟我们过不去吧？财团之间的事情有时候很复杂，有时候又很简单，不牵扯利益时，大家永远是和和气气的。 这么一说，任小素就明白了。对于财团来说，安排几个人进入学校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情，甚至都不被他们放在眼里。任小素说道， 那个学校给学生的补贴有多少？ 唐周不太确定。 一个月900块钱，每个壁垒都不太一样，只要够学生一个月生活就好了。 我和颜六元也要上学，钱不钱什么的都无所谓，我们主要是渴望知识。 唐周呆呆地看着任小素。任小素忽然说道， 不对，不光是我，还有王富贵、王大龙、小玉姐、陈无敌，我们六个都要上学。 唐周震惊地看着王富贵，这他妈都快50岁的人了吧，还上学？你能要点脸吗？别说唐周了，就连王富贵听了任小素的话，脑袋瓜子都嗡嗡的。唐周瓮声瓮气地说道， 其他人就算了，你和颜六元两个人可以安排入学。 颜六元差点就哭了， 我也不想上。 任小素瞪了他一眼， 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 然而这一瞬间，他余光在车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等他转头想要仔细看看的时候，却发现对方已经不见了。是幻觉还是真实的看到了什么？任小素有些疑惑，那种熟悉感就像是闪电一般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唐周对任小素说道，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是我们交易之外的事情，我们庆氏和你已经没有什么亏欠了，所以你想要我们帮你办入学资格，那就得拿出东西来交换。 啪，任小素仿佛预卜先知般的将两个小瓷瓶拍在了唐周手里。 知道罗胖想要这个，拿去吧。 唐周无语了， 罗胖是你叫的吗？ 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喊了罗兰罗胖还没出事，一个是庆振，一个是张景林。不过唐周忽然觉得任小素搞不好就是那第三个。车辆慢慢停了下来，罗兰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， 下车吧。 任小素跳下车来，罗兰直接对他说道， 左手边那间店铺就是我答应你的东西啊，黄金地段，干什么都赔不了。 任小素打量着四周，他赫然发现这条街上全是店铺，街上也人来人往的。就在任小素打量四周的时候，那些过往行人也在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不过大家认得卡车上的银杏树叶标志，知道这是庆氏财团的人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 任小素看向王富贵，他哪懂位置好不好什么的。 不错。 王富贵点头暗示任小素赶紧接下。他晓得罗兰没有唬人，这条街上人这么多，店铺也这么多，而做生意这种事情，有人就有钱。 后面还有个院子和几间屋子，正好也够你们住。这店铺原本经营的东西和你以前从事的营生也很契合啊，索性算是便宜你了。 罗兰轻描淡写地说道， 从今往后我罗兰可就不欠你什么了啊。 话刚说完，罗兰便一副很拽的样子上车走人，只留下任小素他们六个。唐周在罗兰身后说道， 你们的居民身份卡和入学手续晚上我会派人送来，不用担心。 这时颜六元已经兴致勃勃地冲进店铺里面，能看出来这间店铺以前是个中医馆，在任小素他们来之前还正常营业着呢。庆氏财团的人撤走时，这里的东西都没带走，桌椅板凳、中医药材一应俱全。罗兰给他们这间店铺是因为他知道任小素曾经是集镇上唯一的医生，所以他觉得任小素可能会想把诊所啥的重新开起来。而任小素就比较惆怅了，他会个屁的医术啊。庆氏财团给任小素的店铺叫做中草堂，当天王富贵说要去重新定制一块招牌，结果任小素给拒绝了，毕竟重新定制招牌还要钱，大家先商量一下以后该做什么。 这店铺的后堂有五间屋子，一个厨房，三个卧室，一个厕所。来了这壁垒之后，任小苏看到厕所都不会用了。集镇上的厕所都是旱厕，而这里的还能直接冲水，是有下水道的。大家弄了半天才搞明白这厕所该怎么用。屋子里有一根水龙头，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，结果一拧开，透明的水就流淌了出来。这一幕让任小苏他们倍感新奇，以前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。看样子原来的店铺主人吃水都是用这个的，任小苏说道。 难怪壁垒里的人都那么干净，原来壁垒里的水是没有限额的。 在集镇，一个人每天用多少水那是固定的，谁说都不好使。原先集镇上还有一些井子，但被壁垒以防止偷水浪费水资源的理由给填了。三个卧室分配，小玉姐单独一间，王大龙、王富贵一间，陈无敌、严六元、任小素一间，这就安排得满满当当了。虽然六个人住在这里会显得拥挤，但这对任小素他们来说已经足够舒适了。他们以前住的那是什么地方，跟这里简直不能比。六个人搬了小凳子坐到后院里面，第一次股东大会就在这种简陋的地方开始了。王富贵先发言。 刚才咱们收拾屋子的时候，还有好几个病人来店里看病，他们还不知道这店铺换了主人的事情。看样子这店铺原本的生意极好，而且口碑也不错，我们不如就把这店给继续开下去。 可我们谁会医术？ 任小素没好气道。 反正我是不会，我有的就是黑药。 113集镇的流民们也真是活得辛苦，几年以来这集镇上前前后后就两位医生，结果还都不会医术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